指引言上除了调查人致死因，亦会调查事发经过、枪手动机和警方在事件中的对策。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朝横过沿岸地区。本港今晚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天色明朗。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9点，跌265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石 A 五十中国12.3跌3.2，南方 A 五十13.26跌1.8，中国平安82.95跌9.9，中移动104.3升9毫。腾讯控股134.6跌咗2.3，建设银行6.25跌1毫，工商银行5.6跌1.2，盈富基金24.85跌2.5，中人寿30.75跌5毫，中国石油股份8.42跌1.8。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1.722，瑞士法郎8.502，澳元6.067，加元6.188，新西兰元5.651，欧元8.7552，每百日元对港元6.5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17,606点，跌咗189点。港金现价报11,8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6美元，卖出1,2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兴发街同埋永兴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一带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东区走廊西行落铜锣湾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油街，就因为兴发街同埋永兴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就影响到咧东区走廊西行落铜锣湾嘅支路咧有啲车龙排到去油街噶。咁至於較早前受到爆水管影響而封閉嘅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住光輝圍第二線咧，而家已經解封，一帶交通回復正常。隧道嘅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排到去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費廣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嘅間歇性封閉措施咧開始實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涌桥路月明村方向大围，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朝早嘅7:03。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冇搞错？2015挑战日记， 喺未来嘅一年，我哋决定上天下海，总之做到挑战无极限。 咁即系挑战啲乜嘢啊？ 咁快话俾你听，你咪唔使听字母，所以你只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斌仔、阿欧、魔莉有冇搞错？ 你就会听到啦，挑战你。 We are a family。 每次出动，面对有需要同情况严重嘅病人， 我哋救护员短短时间内作出嘅决定可以挽救生命。我哋每次要应付嘅病情都唔同，要即刻决定用最合适嘅治理方法。不过最重要系，你系咪真正需要我哋嘅紧急救护服务？你嘅明智决定可以协助我哋拯救生命。切勿滥用救护服务。 今个月中，香港青少年军成立，主办单位强调是一般制服团体，但民间有不少声音关注到它军事化的形象。 典礼只是邀请少数传媒采访，又怎样影响大众了解这个组织呢？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Kevin 容伟浩 ，Crystal 郭锦恩 ，English in News， 同你一起关心时事，学英文。 即上 rthk.hk/English in News 参考节目笔记啦。 去进修要交学费，去补习又要俾补习费，唔通冇钱就学唔到嘢？ 梗系唔系啦，我知道有一间大学学嘢唔使俾钱噶， 晨光大学有心理、文化、历史、法律、运动，保证你可以学以致用。 听实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何嘉丽、罗启新、郑振鹏、崔洁彤、蔡敬文，晨光第一线， 返学啦！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乐坛嘅天之娇女 Beyonce。 我评价一致推荐呢一张嘅 Visual Album， 而今年嘅个人美音乐颁奖典礼咧，佢都有多个提名嘅吓。呢一只新歌本周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Beyonce 嘅新作 Seven Eleven。 Hong Kong Top Ten，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12分啦 ，Hello，Hello， 大家好啊， 好大隻啊，波胜你只脚， 脚眼嗰个位置特别大添啊， 系、 你听我把声好似冇咩事，咁但系其实我琴日就， 佢而家成个大爷咁坐喺直播室，话俾你知， 医生话需要嘅，只脚要晾高啲，系啊， 正，因为寻日只事发之后，我突然间收到一个 WhatsApp 啦，我话咁不如你 send WhatsApp 俾我做咩咧？咁样唔系咁熟啫嘛，我 佢本人 send 俾你， 系我本人嘅 send 俾佢啫， 我话做乜搞我啊，收工啊都咁样。跟住 佢 send 咗啲咩俾你？ 嗰个 WhatsApp 个 message 冇粗口噶， 唔知啊，唔知啊， 做咩你想播出嚟？唔好啦，唔好播啦， 好危险，好痛嘅嗰阵时，因为我净系听到好大风啫。 咁应该有粗口，真系 好大风声嘅， 冇播，好危险啊！ 跟住咧。 哎呀拗柴啊，佢打波嗰时啪咁样聲啊，跟住我拗柴，我翻屋企好惨好痛啊，咁样爆晒咪咁样嘅。咁、跟住 即係佢就係聲呢句嘢。 我纯粹得 咁你想得到啲乜嘢？ 我都好想知你得想得到啲咩呢？ 打娇囉。 讲下㗎咋嘛。跟住之后咁 咩？可能有冇啲 advice 咯，即系运动上面嘅受损。 老师话唔系冇谂住请病假。 咦！我尋日咧從第二個渠道得知佢咬柴嘛，即係唔係佢本人話俾我知嘅，係同佢一齊打波嗰啲人話俾我知嘅。咁、哦、我心入邊都係諗，咦佢會唔會聽日翻唔到工咧？行唔到啊嘛！ 好多人都知道，我唔知點解即係咬個柴。咁但係琴日嗰個場面係驚嘅，因為我係打籃球琴日，咁我因為通常打籃球咬嘅時候，可能你跳高落地嗰時踩到人哋只腳，所以咬親啦。我就唔係嘅，我自己攞嚟嘅，我只不過攞住個籃球右腳向前踏一步，跟住踏嗰一下。又本身突然之间冇力，成个人坐咗落去，然后好大声，我就听到咔，然后系连 mark 住我嗰个朋友咧，佢都听到，跟住佢问我你有冇事，我话冇咩事嘅，唔系好痛嘅初头，跟住佢话但系我听到你咔一声，我冇听错啊嘛，我话系啊，我都听到，因为我打咁耐波， 好似鬼故，你听唔听到 啊？又本身突然冇力啊， 系又本身突然之间冇咗力，跟住就咔咁样咔咗一下啦，跟住我就坐咗喺地下，咁然后大家就停低。 呢、 這 个先系得人惊个位， 点解咧？突然之间冇力嗰一下， 点解会咁咧？净系 又本身 衰弱啫， 即系踏出去嗰下，突然之间个人冇咗力咯。 系咯，定点解咧？ 唔知咧。系啊，突然之间嚟啦，即有啲嘢搞咯，可能 做 body check 啊。 咁但系就又本身啫，嗰一下 系咯，咪就要做 body check 咯。因为全身突然间你嗰件事啊，净系有本身。 系啊，同埋讲紧唔系啱啱开始打，都打咗成个几两个钟噶咯。只不过嗰一下嘅啫。咁然后我就已经坐咗喺地下，咁啊啲其他朋友就停低啦。咁啊军医过嚟，咁啊大家就冲过嚟就开始睇我只脚咩事。 做军医系咩料子啊？ 唔系通常大家打波伤咗就会咁嗌噶啦，因为通常你喺睇嗰啲比赛都系咁。 边个先至系军医？ 我大家。冲晒过嚟， 好多军医啊！ 其实全 如同军队一样咁多啊！ 大家就会扮拎住担架咁样冲过嚟，咁样冲过嚟，有啲人拎住支水啊，咁样 冇人做啲应该要做嘅嘢噶。 我话大家围住喺度，喂，你冇有？ 我哋讲嚟拍片啊，同埋影相啊， 有冇嘅？咁诶，佢哋咪帮我哋即系帮我绑实啲嗰只鞋，等我固定嗰个位置。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咬尘咬得咁劲嘅，仲听到啪一声，所以我完全唔知点处理啊！我仲话不如帮我松嗰个鞋带，我想除咗只鞋佢，但系佢哋话。唔系啊，反而系因为你可能唔知断咗啲韧带嗰啲，你反而系要 扎实佢， 等佢啲血唔好落去发即系肿啊。咁所以我原来我个处理系完全唔知道嘅。咁所以咁后屘就我就摊咗喺墙边一段时间，咁啊等佢冇咁痛。 咁其他人系继续打， 继续打啦， 当然系 啦，唔 通一齐坐咩？ 我系佢都唔会陪啊， 祈祷小组咯， 又唔会嘅，咁好正常。咁我咪自己坐喺度，咁跟住其实系唔系好肿嘅，望落去嗰一下，咁亦都起身咧都压下压下咁咯，踩落地有少少痛咁啊。咁我初头谂住冇乜嘢嘅，咁啊翻屋企。敷冰咁就算啦，咁我离开球场，咁我琴晚仲约咗啲朋友，佢喺外国翻嚟就约佢食糖水咁样，咁我都唔识死嘅，我仲自己压下搭车， 几点啊嗰阵时？ 嗰阵时九点零十点到啦，咁我仲压下就去搵啲朋友， 因为我十点几打俾你，因为我终于收咗佢个 WhatsApp 啦， 系啊。 我就问佢咁你点啊咁样 吓，跟住我就去搵啲朋友。 你就话我唔想搵搬搵冰敷下得啦，我吓咁啊。 系啊，因为我即系我 有啲拗柴，可能真系自己搞得掂噶嘛。 因为拗柴不嬲听到系敷冰啊，唔知晾高只啊咁样。等佢 仲话你小心有嘢飙出嚟啊，异形 寄生兽啊嘛，生咗喺右脚嗰度啊， 生咗喺脚眼嗰度有只眼啫。 脚眼啊，有只。咁跟住咁我就坐车咁啊，搵啲朋友。咁我仲记得我上车嘅时候咧，因为我好惊我要企晒全程翻屋企，所以我上车第一下我人生。第一次揾優先座，而我覺得我自己係好適合坐嘅。琴日嗰場合，咁我就真係俾我見到，咁我就好唔知醜咁樣，就即係坐到落去優先座。 都唔知醜，咁你真係整親隻腳咁。 咁但係如果有個阿婆同你一齊出現咧，你會唔會讓俾阿婆坐？ 如果琴日嘅情況真係未必會嘅， 真係未必會。 因為琴日真係企喺度都有啲困難嘅，因為琴日 真 係係咁，我就真係坐咗個優先 座。如果唔係架車突然間兜一兜嘅時候就。 左边整埋，啱啱好。 咁真系唔知道。 终于可以用担架啦， 我又主动地行埋坐低优先咗。咁啊，即系琴晚跟住食饭都好正常，倾偈冇事。啲朋友话你有冇事啊？我话冇嘅，啱啱坐的士翻屋企敷下冰，第二日就冇事噶啦。一个礼拜，即系自然疗法，等佢自己好翻。 你仲以为自己系十五岁啊？ 系，咁我都 你嘅身体年龄都45啦，你谂下。 咁我实际年都23、24啫。 但我讲紧你 physically， 你嗰个年纪系45啦嘛。 你系咪经常咬柴嘅人嚟噶？ 唔算系噶，我做运动好少受伤噶。 因为佢唔系好尽力噶嘛， 佢唔好早运动。 就住咁啊！佢本身做运动嘅时候都好似咬柴咁。 做噶嘛。 我咪行路会咬柴咯，有阵时，因为你话咬开有条路嘅，即系你咬开嗰个位置， 系啊，我都 有听过啊，即系系啊，成日松咗嘅话，你行下就会咬。我真系行路多过做运动咬柴。 我 touch 过咧，我人生咧，即系咬过一次柴咧，就系中学打排球嘅时候咧，类似你跳起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有个人会控埋你。跟住我落地嘅时候咧，就踩中佢嘅脚面，咁你咪唔平衡咯，咁你咪一嘢就发咗落地下就咬。咁我记得咧，当时我系第一次咬柴啊嘛，系惊噶真系。 哦， 因为好快已经。 从此你嗰个排球生涯就完结啦嘛，你担心？ 嗱，本身长唔到啦，之后三唔长啦。 本身我谂个身高都注定咗我个排球生涯系会完嘅。哦，但第一次咬柴系惊咧，系因为好快就好痛噶咯，唔知点解嗰阵时。跟住然之后就然后个感受就系觉得啊，都几好，因为翻学可以着波鞋啦。 有啲特权啊，觉得自己 又 唔使操场排队啦， 行出行又都有人扶，有啲同学扶下我咯，太后啊，顶多。但系跟住之后我都冇咬过柴 ，touch wood， 我都仲有做运动嘅，不过 touch wood 啦， 我 做咗乜高踭鞋。 如果我哋今晚出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咬埋柴都几好笑，即系一个节目入边三个有两个咬住柴上去， 放心，我会拍片摆上 mic。 互相扶持，错。 咁跟住，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小事嘅。咁但系直到我朋友即系走嘅时候，我都谂住翻屋企。跟住佢就倾开偈，唔知点解佢又讲翻我只脚，就话你有冇听到啪一声受伤嘅时候？我话有啊。佢就即刻好惊，佢就话点解你唔早啲讲啊？我话其实我头先都有讲过啪一声，不过你冇乜反应，咁我又觉得冇乜事，咪轻描淡写过咗去啦。 我惊冇人理我咯， 系啊系啊，咁我咪 攞唔到 attention 咪算咯。 只脚冇乜特别啫。咁佢就话原来佢以前又系打好似排球，亦都系试过又系落地啪一声。咁然后佢嗰阵时因为学校咁，你知嗰啲老师就会好紧张，就一定会帮你带你去医疗室啊 ，call 白车入医院，有老师陪住。咁佢话嗰阵时咧，都系只脚冇乜点肿，以为冇乜事，但系佢好记得，因为啪嗰一声，咁啊医院去照 X 光嘅时候就发觉嗰啲骨系有少少裂咗嘅，真系系啦。咁所以佢就好问到我一次，你真系有听到啪一声？我话都几大声嘅。咁所以佢就话咁可能有机会。咁嗰阵时佢就话个处理就系可能照完 X 光要打石膏诸如此类，咁要休养成几个月先好翻嘅。咁所以因为佢呢一句说话令到我就觉得，咦，我嗰个啪嘅一声好似唔系咁简单，因为我不嬲都系嗰啲少少事撞伤就由佢嗰啲，等佢自己好翻嘅，即系我唔系好理。咁 烂命强嚟， 但系我系啦，系啊，但系原来佢咁样讲完之后，我觉得我咁样可能会好麻烦，因为你唔理佢，你处理唔好个伤， 手尾啊， 个手尾其实可能会好长噶嘛，你可能你以为冇事继续行，但系你继续净恶化咗个伤口，咁所以于是乎我就真系漏夜就坐的士就入去急症室嗰度就真系等啦，等睇只脚去照啦咁样，系啦，咁 应该等几耐啊？ 琴晚咧就 可以等好耐。 系啦，今日我发现，因为我入过急症室都好多次嘅，咁佢通常如果要等得耐，一个原因系嗰晚真系 touch wood 出边有交通意外，突然之间有突发伤者，所以就会搞好长，系要分流。如果唔系，一般就咁排到，其实我等咗两个钟到，松啲就已经可以入到去啦。 系算快， 睇完一集巨轮岛就应该差唔多可以入到去啦。琴晚个时间加埋今日 V I P 就差唔多啦。 咁你好彩，你等个时间 有 剧集睇， 有剧集睇，唔系粤语残片嘅时段， 而家都冇啦。 有噶，夜晚半夜有噶， 系咩？仲有粤语长片？ 间中有噶，有嘅，或者嗰啲无线电影都有嘅，系啦。咁所以我两个钟到就入到去。咁但系嗰一个过程睇急症，几 surprise 我咧，系嗰个医生嘅反应嘅。个医生即系半夜两三点啦，但系佢嗰把声咧系极度之 high 拍嘅。系啊，你点啊？你冇事乜只脚？哦，打波咧，系啦，打完波，哦，点样啊？咦，运动健将、啊，系我之后打开波，系啊，系咪落抢篮板落地嗰阵踩到你只脚啊？ 咁几好、啊， 咁健康啊！啲医生， 佢好令到我觉得唔系一件好严重嘅事，或者唔系嗰啲， 同埋觉得你受伤都好抵啊嘛，即系觉得系，我真系好劲噶， 系篮球高手嚟噶， 系啊，即系嗰啲嘅，即系你觉得同佢倾偈系好开心，因为我谂住半夜应该可能死气沉沉，大家都好攰，但我真系估唔到。个医生系咁 健康， 系啊，咁所以令到我都冇咁惊，咁佢就帮我即系检查只脚，然后好清楚话俾我听，一阵间嘅手续会系点样样啊，你要点样处理，可能要照 X 光咁样样。 有冇帮你揿嚟揿去？ 有啊， 咬嚟咬去。 佢真系会即系除鞋。咁我除鞋嘅过程当中， 佢会唔会分散你注意力噶？ 系咯，咁就冇嘅。但系姑娘同埋医生佢哋嘅佢哋嘅鼓励系好紧要嘅，即系。 你唔好讲到你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好重病，你咬亲只脚 咋？鼓励 我喺除鞋方面嘅鼓励，因为咧我受伤，咁然后咁我除鞋， 你屈唔得， 咁我就会除得好慢，但我又觉得好似全部人等我除鞋呢件事，你觉得好似阻住人嘅，咁佢哋就不断话唔紧要，慢慢除，唔急嘅，慢慢。 慢慢除，系啦，唔赶时间，慢慢。最紧要即系唔好整亲只脚。咁、哦、我就会觉得啊，我好似冇阻住你哋啦，因为我 好有爱心啊嘛， 系好有爱心。我就哎呀，唔好意思，我只脚咧打完波咧冇换过，好臭，希望唔好介意啦。咁咁佢就哎唔紧要嘅，唔紧要嘅，最紧要慢慢除咁样，唔赶时间。 姑娘仔系咪开始喷嗰啲清新剂？ 唔紧要嘅， 系啊，慢慢除。 唔系或者系唔紧要嘅，唔紧要，继续除。我除咗黑面， 系啊 ，dead air 黑面。 我冇望过佢个样啊，我净系听到佢把声。 唔紧要嘅，唔紧要。 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好好咁样帮我 take care， 咁样啲婶婶就话你需唔需要轮椅，可以即係搵人推架轮椅过嚟嘅。咁、嗯、所以成个过程我觉得係即係都好舒服嘅，即係起码唔会令到我觉得件事好驚。最后咁照完之后医生就话就咁睇表面伤痕啲骨就冇裂到嘅。咁所以即係正常处理就返屋企你敷冰啊，每日敷几次跟住食药就可以。不过佢话亦都会提供一个可能有机会出现嘅情况，就係因为你肿咗呢，嗰啲骨未收乾啲水，收乾咗之後可能嗰啲裂紋先至出嚟嘅，咁、所以佢就提供咗一個大機會啲出現就係冇乜事嘅，亦都大家希望。另外一個，但佢都話有機會可能未見到個情況，咁佢就話你選擇你可以自己翻屋企處理佢得，或者你可以麻煩啲打石膏都得嘅，咁你自己揀啦咁樣。即係佢都俾個選擇我，等、我自己決定。 打石膏嘅好處係咩？ 打石膏就可以固定到隻腳，同埋你會即係穩定啲，你唔會好似我而家咁喺條街揈下揈下，可能啱啱一撞到，或者你行路行得唔好咧，又會再 即係唔會將裂嗰個情況再擴大佢。 係啦，不過處理上就麻煩啲，可能我要再排隊等多幾個鐘啊，你可能沖涼嗰啲又唔方便， 又要叫人簽名啊。 係啦，係啦，係啊，同埋可能要喺醫院度，可能要住到今日晏晝先出得嘅咁。咁、即係佢講所有嘢好清楚，咁我問佢，佢又用嗰個好熱情啊，通咁樣同我講嘅， 好熱情打下我係石膏呢啲嘢。 係啦，不過你可以自己選擇嘅。咁不過如果我係你，我就即係我會建議就唔好咁麻煩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冇乜嘢嘅，你可能就咁翻屋企自己處理都可以嘅。 好多時即係傷患始終係你自己嘛。咁醫生有陣時就會話俾你知你有咩選擇，咁你就去揀啦。你呢個都唔算係最痛嘅經歷。我尋晚啱啱聽到一個朋友就係、原來佢試過咧喺個头上面咧生咗一粒即系好似粉瘤咁嘅嘢，咁就要切咗佢啦。咁佢话系小手术嚟啫，其实咁啊，咁啊切咗之后咧，咁有个伤口噶嘛，咁就等佢埋口嘅。咁但系咧好衰唔衰，佢发炎个伤口，咁跟住咧咁就即刻揾医生啦。咁啊医生话：哇，你发炎，咁佢要去 test 一下佢个伤口。咁佢就可能揾咗一啲尖啲嘅物體啦， 針咁樣， 係啦，咁就喺佢個傷口度可能整咗一整，跟住點知咧就話你入邊有膿喎、跟住佢已經咧啤啤聲流血咯喎，已經，咁個醫生話你有兩個選擇，咁我唔知道如果係你會點揀咧，因為我同我側邊嗰個 friend 咧就嚇、我一定唔會好似你咁揀咯咁啊，第一個選擇就係你可以揞住佢，由佢流，係流到幾時咧就係、幫你打麻醉針，等你個麻醉針有效，因為你都要等可能三個字啊嘛，有效先同你缝针， 系 一系就唔打麻醉针，即刻同你缝咗佢。 哇！咁点解佢要咁好明显？佢系拣即刻缝啊！ 拣即刻缝啊！ 点解佢有咩原因？ 我同我隔篱嗰个唔系啊嘛， 佢觉得好急切咩呢件事？ 佢觉得佢话吓咁你咁样揿住佢都会流血噶，咁你咪流到成块面都系咯。跟住我 佢个女仔嚟，佢好贪靓。 佢系女人嚟噶，但我同我隔篱嗰个吓几大都系揿住佢，由佢流啦，应该唔会死啩，我估。即系如果个伤口唔系大到真系好夸张，咁但系佢话我净系想，因为咧佢话其实个医生帮你整一整个伤口嘅时候已经痛噶啦。哇！我唔想等15分钟喺度痛咯，我宁愿快快脆脆，即系佢话缝都要缝成几针噶，即系冇呢个麻醉针，但系缝几针。佢话咁搞咗几耐？两三分钟噶都要。哇！你谂下痛两三分钟，直接刉落你个头皮度。但系女人忍痛嘅能力真系好高，我发觉，即系佢宁愿拣即刻联针咁。 哇！好嘢。 然后个医生话：我唔收你钱啦咁。跟住话你仲敢收我钱咯？即系可能佢上一次缝，可能缝得唔系咁好，就变相佢个伤口就发炎啦。 哦 ，OK， 咁早日康复咯。 系啦，希望你唔好翻兜再嚟过啦。 冇事啊，错过你啊，错过你啊， 系一个祝福嚟噶。今夜没有退路，虚妄恐怖，只可走到更高。如今可向天宣布，望着目标可找到，藏烟雾未曾迷路。 想过是个句号，一进一退，天空海阔听到，曾一手撑起威武，为着自己的海报，能铺尽面前长路，我要用吉他充当战斗，辗转要攀高，热望就像拼命建造，终于一天歌声你也可听到，谁人说无人做到，心起点心焦点这刻给你知道，人生永远是极残酷，当一天风火点满天，照亮角落，从心的出发继续踏步，如初衷不变那是态度，这一边结束，然后这一边又建筑，推路亦进路， 佢哋 Color 有新嘅派台歌啦，咁啊嚟紧 concert 嘅主题曲啦，《修罗之怒》啊，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打嚟讲鬼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对于有消息指政府将会在政改决议案写明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可按基本法列明的切合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作修改，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表示，行政长官普选在提名阶段的确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并非终局。对于有意见希望政府在向立法会提交政改议案时以声明的形式记录在案，说明可优化，他认为可以积极考虑，如果有利政改通过，政府会乐意去做。被问到人大常委有关候选人要取得过半数提委会支持的出席门槛可否优化，谭志源相信有关门槛不会轻易修改，但提名委员会是否可以优化，他认为在2022年普选中大有机会可以讨论。警方元朗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吴家村火警发现尸体的案件，列作纵火案处理，暂时未知死者身份。现场是锦上路吴家村，消防在一间铁皮屋内发现一具烧焦尸体，警方到场调查。早上近十点半，现场有铁皮屋起火，波及一架弃置的双层巴士，消防到场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头将火救熄。消防在附近建筑物疏散大约20人，事件中无人受伤。湾仔上个月发生的借款车跌钱案，其中一名被捕男子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盗窃罪，判囚一个月，缓刑18个月。68岁被告报称任职清洁工人，承认当日在现场偷走8000元。裁判官说这宗是不寻常的十位不报案件，所有人都知道案中款项不属于自己，仍然有很多人执拾。他考虑到被告愿意归还款项，亦第一时间认罪，加上涉案银码不大，被告本身年纪较大，所以判缓刑。澳洲当局就悉尼咖啡店人质事件中丧生的两名人质展开死因研讯，其中一名死者是育有三名小朋友的38岁女律师杜森，她被六块警方子弹碎片击中之后死亡。代表验尸官的律师说，相信子弹击中硬物之后，碎片反弹到她身上，其中一块碎片击中她主要血管之后就失去知觉。另一名男死者是咖啡店经理约翰逊，验尸结果指他是被枪手莫尼斯从后开枪打中头部致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晚间渐转

昼五点三十八分啦。 唉，星期四又到咗讲鬼故啦。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有任何嘅鬼故啊，打电话嚟讲下啦。 唉， 我前排有个朋友同我讲咗一个故事咧，就咁嘅。佢應該都係聽翻嚟嘅啫，不過咁咧，佢就話嗰陣時佢即係佢聽翻嚟呢個版本啦。咁一位男士嚟嘅，呢個男士咧就咧，佢就話佢曾經咧就好喜愛一啲冇嘢啊嘛，你 我落翻起只腳啫，係你繼續。 因為你喺對面突然間嗰啲戚口戚面嗰啲，我覺得有種奇怪鬼神神嘅感覺。 冇事冇事，係落翻只腳。 咁佢咧就係話咧，佢呢件事咧係佢。两即系点讲咧？佢已经搬咗几次屋啦，系讲紧佢差唔多八九年前住嘅嗰一间屋嘅咁样。咁佢嗰阵时咧就系、是、几喜欢住嗰啲叫村屋嘅，系、啦。咁村屋就系、是、佢嗰个有成即系三楼三层楼咁高啦。咁佢咧就系、是、住二楼嘅。咁佢嗰阵时好中意啊！佢系话系一入去嘅时候咧，佢话因为个经纪已经话喂、哎，其实呢个盘都放咗喺度都好耐噶啦，即系差唔多成年都冇人睇得啱咁样嘅。话唔紧要啦，咁照上去睇下啦咁。咁上到去咧，佢就好中意。 O K， 系啦，佢即系事后嗰啲马后炮咯，梗系话，我觉得嗰阵时自己咁中意，一定系有问题噶啦，咁样点啊？ 咁都有得赖， 即系唔系自由意志嚟嘅，嗰个 系啦。咁佢就一上去就话，我、哦、好咁、啊。但系佢得意嘅，因为事后咧，譬如佢有啲咩 gathering 啊，成日约上屋企打边炉嗰啲咧，咁啲朋友都会觉得，哇，点解你拣咁嘅屋嘅？即系又冇乜阳光，冇乜剩咁样，因为佢门佢 exactly 喺出面就有棵嗰啲树咧，即系遮晒阳光，即系佢嗰层咧系完全冇阳光入咁滞。 系 地下嗰层有阵时，因为你装得树干咧，仲有少少啦。顶啦都有个天台啦，但系佢嗰层咧，即系直情就系即系装嗰一层咧，就冇阳光冇星入去噶。咁啊，啲朋友都话唔紧要咯，咁我觉得几舒服啊，吓有阴阴凉凉咁样样吓咁。咁咧佢自己回想翻就觉得好得意，因为咧佢系响呢间村屋嗰度住，但系佢住咗两。佢嗰时签系签一年生一年死嘅，佢都系系啦。咁但系佢好似住咗一年之后就搬啦。咁但系嗰一年咧。佢有個新嘅習慣，係佢嘅朋友話俾佢聽，問過佢嘅就係：我做乜呢排你花咁多錢去到話買嗰啲公仔即係嗰啲 figure 咧， 係 即係咩海軍陸戰隊又有啊，成成啊，即係你可以將佢扭手扭腳啊，然後係啦係啦擺屋企，佢係突然間迷上咗呢一類嘅 figure 嘅遊戲。系啦，咁佢啲朋友问嘅时候，你几时开始个？我唔知，我觉得几好玩啊，咁样样。咁所以嗰年佢系多咗好多奇怪性格啦，同埋好多奇怪兴趣嘅。咁佢嗰阵时系多到咧，系摆咗其中一间房咧，佢又原本冇储开嘅。 吓， 佢其中一间房咧系净摆满晒咁滞。 哇！ 系啦，投资咗好多钱喺度嘅咁样样。 男士嘅梦想， 我谂好多男士都喜欢嘅。咁但系咧佢就系、是。试过有一次咧，翻到屋企嘅时候，佢系觉得奇怪嘅。佢系话因为佢自己有印象，譬如佢会同啲 figure 倾偈啊，会同啲 figure 嚟玩啊咁样噶嘛。但系佢又试过有一次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系、是、发觉，咦，点解入到间房啊其中一只 figure 个嗰啲姿态咁古怪嘅咧咁。系、啦，即系你正常你咪即系佢，譬如拎住支自动步枪咁样，咁你趴地下咪真系向前，好似做 sniper 咁样啦，系、追击手咁样，你趴地下就支枪啦，呢个正常嘅姿态嚟噶嘛。但系佢嗰个见到咧，系嗰啲手脚咧全部向后咬晒嘅，即系嗰只嘅 figure。咁但系佢系记得，我冇理由咁样玩佢哋嘅，点解佢咁得意嘅咧？咁佢第一次睇就可能，会唔会系上次唔知边个打咗个仔嚟，咁个仔就玩我啲 figure 啊？ 即系人哋入过去咁。 系啦，咁佢就OK 冇嘢啦，咁就咬翻正嗰只嘢就摆翻喺度啦咁。咁隔咗一个礼拜，同样嘅事情又发生啦。但嗰一个礼拜佢系冇带冇任何朋友去过佢屋企嘅。咁佢就觉得奇怪啦，冇理由嘅。咁佢有少少觉得好。疑惑呢件事点解会发生咧，同埋有少少嘅心寒嘅，的而且确。咁由嗰个礼拜开始咧，佢就开始唔知系因为自己凝住啊，定系点样啦，就硬系觉得瞓觉嘅时候就瞓得好差。系啊，喺个梦入边咧，就成日有啲咩打仗嘅一啲场面就出现啊，等等咁样嘅嘢。 咁每晚去到凌晨三点几咧，佢就会扎醒噶啦，成身飙晒汗咁样。咁系持续咗成个几礼拜。咁有啲朋友见到佢嘅时候，喂，你好唔掂喎？做咩？你嗰啲你又攰又成，我系瞓得好差，成日发埋晒啲奇怪怪嘅梦啊！一发梦就又系打仗噶啦。佢话吓keep 住都系打仗。佢话系我唔知点解啊。佢咁咁啲朋友就觉得哦，咁你自己就即系再加上嗰啲嗰间屋系咁样啦。你自己得闲出嚟见下人啦，成啦，或者你唔好再沉迷嗰啲咁样嘅游戏，可能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啫。咁但系佢就言谈间就同呢个朋友讲话，其中一个 figure 咧就发生咗嗰啲俾人咬手咬脚嗰啲咁样嘅 情况。 咁佢个朋友就好信邪嘅。 啊， 咁佢就话吓咁得意？嗰个礼拜真系冇朋友去过你屋企，冇啊咁。佢话我帮你问下，睇下有冇人有啲答案啦、啊、咁样，但系应该冇嘢嘅，可能你自己凝住嘅啫。咁 样 好啦，咁事情又刮咗两，又隔咗几个礼拜啦。有一次去翻屋企嘅时候，入翻嗰间 figure 间房嘅时候咧，就发觉唔止一只嘅公仔俾人喐过啦。 哇！ 有两三只嘅公仔都系俾人喐过嘅， 都系嗰啲陆战队嗰啲 figure。 系啦， 都系咁嘅情况，即系 咬 手咬 后咗。 系啦，有一只就系咬后咗啦。另外有一个咧系做紧一个好斩杀嘅动作啦，另外一个个台分开咗嘅咁样，咁佢就个 台分开咗，但系原本冇个， 冇噶， 佢买翻嚟个 figure 系完整， 佢本身系摆得好靓咁样， 系 即系一只只咁凳喺度，咁佢就真心觉得系古怪啦，就即刻打电话俾嗰晚同佢食饭嗰个人，喂唔对路啊，系有事噶啦咁样，咁嗰个朋友就话咁啊，你既然系咁惊，你不如嚟我屋企住几日先啦，咁样嗰啲。咁我的而且确都可以，即系识有啲可能问开嘅师傅啊，睇风水又好咩都好，即管帮你问啦、啊。咁就带咗佢去睇一个嘅师傅啦。通常鬼故都系咁发展噶啦，系咪先？因为冇师傅，你就证明唔到间屋有鬼噶嘛。 系 啊，师傅就上，佢上楼睇 呢个角色出现啦。 系啦，咁呢个角色终于出现啦，咁样。咁咧呢个师傅就系、是、见佢嘅时候，佢话：，哇，你。住嗰度系咪好冇阳光嘅？你屋企咁，跟住我即系呢一个屋主就话都唔系啊，但系佢个朋友就系啊，佢屋企系好冇阳光嘅，即系日光日白都黑掹掹咁样样嘅。咁然之后我师傅又再即系问佢啲问题啦，就系、是、佢问咗一个乜嘢问题咧？即系 blank 咗添呢个。个 师傅问啊？ 问佢 个师傅问嘅，总之都系关于佢一啲自身嘅嘢啦。咁总之 系咪咁样迷上咗玩 figure 嗰啲问题咧？ 类似咧，总之就系佢讲中咗佢一啲生活嘅习惯啦。咁佢觉得啊，呢个师傅咁犀利嘅咁样。咁跟住话系啊，总之我就系见到屋企啲 figure 俾人喐过，啲嘢俾人喐过，同埋夜晚成日发梦。佢话咁个师傅就问咗佢一句啦，系咪同打仗有关噶？咁样。 我师傅自己讲出嚟， 系，跟住佢话系啊咁，咁我师傅就帮佢算啲嘢啦，咁算完之后就系话，喂你好搬咯，你间屋唔住得人噶，咁样 咁大镬， 系啦，佢话唔住得人，佢话佢自己问呢啲问题嘅时候，佢系见到系有成四五个嘅人喺佢屋企啊。所谓嘅人就即系鬼啦咁样。咁佢话你越住得耐，佢会令到你嗰个精神咧系越嚟越乱啊。咁同埋佢哋会令到你越嚟越系濒临一个系 breakdown， 即系嗰啲崩溃咁样嘅状态嘅咁。佢话总之你系要搬噶啦，你快啲搬咯。但我仲有成年约噶喎，咁佢话咁你自己拣咯。嗱，我而家同你讲就系咁噶啦。佢话冇啲嘢可以做到咁样，我话冇。 做咗你都唔够谂住啦，其实 系咯， 系啦。咁但系好得意，佢事后谂翻就系觉得自己点解咁迷恋嗰间屋咧，就系、是、觉得系可能真系有呢个原因咯，就系、是、 鬼迷心窍， 鬼迷心窍咯，系啦，即系你为咗嗰年约我，可能我都再年约，可能唔得噶咁样咧。 你冇为一个年约啦，你俾咗嗰年钱都要走啊。 系啦，咁咁嗰个即系佢个朋友，即系屋主嘅朋友就梗系即系同佢讲，喂，你唔好啦，你真系啦，算啦，搬啦咁。咁佢话咁好咯，咁我师傅就千叮万嘱佢做一样嘢嘅，就系话你搬啦，总之越快越好。系啦，佢佢话你搬之前咧，你有一啲嘅仪式你要做嘅。 系 啦，类似系唔知你系要喺个门口度有个咁嘅。火盆你要化一啲嘢，同埋记住，你化完之后啲灰即系化晒啦。然之后你踏出个门口之后，你千祈唔好向后望，唔好望翻间屋入边。 好似出监咁。 系啊，唔好望翻转头。 之后闩门就好走啦，咁样样。咁佢就照做啦，咁样样。咁嗰日佢都惊嘅，咁有几个朋友陪佢一齐搬屋，系啦，因为啲嘢真系要搬啊嘛。咁有啲朋友就话：你嗰啲 figure 真系唔好再摇啦，好唔好？好邪。 劈佢嗰度啦，有。 咁佢有带走一两只啦，咁但系剩翻嘅佢话迟啲先算啦，咁样样。咁 系唔可以翻翻去噶咯？ 唔系，因为佢仲个租约喺度噶嘛。 我知道，但系师傅话你唔好翻翻转头， 系啊，咁唔好理啦。咁总之但系，因为你佢嗰下真系劝唔掂啊，你冇办法。佢话唔好啦，咁嗰啲咁样，攞两只先，攞两只先， 好似氹小朋友咁， 系啦，氹小朋友 一两只先。 咁然之后就系成班朋友就等佢啦。咁有一个朋友咧就陪佢就喺度化嗰啲嘢。咁化完之后，那个朋友就系同佢讲喂走啦，跟住你记得唔好向后望啊吓咁。咁个朋友就出咗去嗰个楼梯位嗰度等佢先。然之后呢个朋友就攞锁匙啊，然之后就諗住就即係闩门啦，即係 后手闩门咁 啦。係啦，后手就闩门啦咁样。咁但係呢佢就係佢唔知喺边度嚟嘅一种好好奇，佢觉得好似人叫緊佢咁样，佢听唔到声嘅。但佢真係我 feel 到有人好似係叫緊我唔好走啦咁样。咁佢係臨对门闩门之前呢 喺个门罅度瞄一瞄， 大概仲有一个人嘅身位度啦。系，佢拧转头望咗一眼，然之后佢就即刻好大力掹翻埋对门。咁我因为佢嗰个朋友嘛，佢个朋友系喺楼梯即期见住佢噶嘛。然之后就系问冇嘢嘛，叫咗你唔好拧转面噶啦吓，系啊，濑嘢啦咁。 见到嘢啊！ 咁跟住之後就佢即刻自己勾一腳就落咗去落樓啦，喺地下，然之後就啲上車，然之後就走咁樣。咁去到新居嗰一度嘅時候咧，然之後頭先個朋友就話冇嘢嘛，你好唔妥，你飆曬冷汗咯。佢話頭先佢忍唔住喺個門罅嗰度 裝就裝啊， 係啦，向我望咗一下。佢係見到一個軍官企咗喺個走廊嗰邊。系啦，冇乜嘢挥手嗰啲嘢，即系总之企咗喺度。 嗯， 然之后系啦，佢净系见到一个咁清晰嘅一个嘅 影像 ，佢就即刻扮翻埋对门。 嗯， 咁就仿佛你好似解得通晒，点解之前会有咁多？佢又好迷呢啲军服嘅 figure 啦， 系啦， 点解梦到发梦系 打仗 嘅场面啦，等 同埋嗰啲。嗰啲兵嗰啲 figure 会喐， 咁事后嘅咁、那个朋友就话死啦，咁你拧转头咁点噶咁样， 佢都望咗之后， 咁个咪再唯有带佢睇多次个师傅咯，咁师傅就话咁你好彩咯，即系佢而家冇再叫所谓嘅缠住你咯，咁、但系就事后再帮佢做啲所谓啲咩封翻个身啊，成嗰啲，就等佢唔好再俾嗰啲嘢咁容易入佢啦，咁样 系， 咁呢个就系我朋友听翻佢一个 friend 讲嘅一个住 村屋。 然之后遇上 军官啊， 军官 嘅故事啊， 咁所以佢事后就系话嗰啲系咯，我都即系事隔咗半年啦，嗰啲系咯，咁样我唔退路噶啦，点解我无啦会中意关屋？佢真系成年丢空咗咧，即系点解我咁执着嗰啲 figure 啊？ 加埋后炮啊，而家 系啦，咁 总要错过先明嘅。 系啊，咁呢个就系我呢个朋友同我讲嘅一个嘅鬼故。电话号码就1872388啦，任何嘅鬼故都欢迎。 讲啲村屋嗰啲啊， 系啦，有冇啲住村 屋鬼故？ 村屋鬼故啊， 鬼故啦，特别想听下啦，咁样1872388。 多花心机，多些光阴，冲我窥探到内里矜贵。 圣灯一光一刻挥洒出光辉，并没定律要靠智慧去解谜，人人要各人去定妙位，走起真美丽。 习惯谈不啰嗦，说很头痒，一推着纸单，缓慢会将它比喻多么的不能外取的本能，自然未能过数，双双结合，给我一点 fun， 一加 one， 打的打的打的打的 ，do do do do do do do， 没人让我形象更真 ，come on girl， 细胞激发高智能。满场荡绝气，磨合血管得经演技，谁知这化学美难得配搭神奇。 喂，唔好跑啊！ 微妙药性激发系统，伊波拉也死。 傻傻地嘅两个都 啊，咁啊，钟舒敏、钟舒淇，咁啊，呢个 S S 一四咧，咁有呢个叫终极丧版，我系积极地鼓励你上去睇一个 music video 嘅， 因为都系配合晒嘅， 系啦，因为一首歌佢扭转玩埋晒啲 hard rock 啊， 系啊 ，K pop 啊 ，Canto pop 啊，民歌啊，咁样去到演绎咧，系有型嘅呢件事。 系外国有一个 YouTube 啊，好擅长做呢样嘢嘅，不过佢就冇佢拍 MV 拍得咁认真嘅，佢通常都系一个人冻喺个 studio 度，咁就会。Live take 佢用唔同嘅系啦，唔同 artist 嘅腔口就系唔同 music style 去唱。 佢又系呢个啦，钟舒敏、钟舒淇啊，呢个终极丧版嘅 S S 一四。 星期四见快讲鬼。 好，即刻接一个朋友嚟先。喂 ，Hello，Hello， 你点称呼？ 阿 Sam， 阿 Sam， 嚟啦， 系 有咩怪故？ 系其实咧，你头先咪讲话咩？因为我惊听到你头先讲话咩？唔好拧翻转头咧，我有个真人真事发生喺我自己的身上。 系 咁喺好耐之前咯，我谂都起码都四五年前嘅。咁样嗰排咧就好霉啦。咁样咧，我咧不嬲都好信咧嗰啲敖龟壳嘅。咁我就走去。其实我啲嘢问咁，顺便去敖龟壳问嘢咁啊，问下师傅，喂，我系咪有嘢跟啊？咁讲，跟住咧，佢帮我敖咧，佢话系啊，你有嘢跟，女鬼嚟喎，咁讲，咁我已经即刻话咩事咁样，唔知做咩，唔知点咁啦，咁我就因为我都唔识咩师傅嗰啲嘅，咁我就走咗去纸扎铺，就同纸扎铺讲，咁佢就话咁话你买份嘢化啦，夜晚即系接近黄昏，你搵个十字路口。咁你就化咗佢拜一拜咁就得㗎啦。咁但係呢，如果有人嗌你，你千祈唔好拧返转头，你见到嗰堆嘢烧晒你就即刻走啦，返屋企啦，唔乜都冇嚟。咁跟住呢，咁我就同我媽落去一齐拜。咁大家睇到啲嘢都烧晒啦，咁就走啦。咁呢，咁我行先，我媽行后。咁呢，跟住呢，我呢就人听到呢有人嗌，喂，咁跟住我就冇理啦。我即系喂，你唔好走住啊！喂，咁样、啊，但系把声好似我妈嘅。咁跟住我心谂，哇，唔系啊！头先讲好咗话唔好嗌噶，咁样你仲嗌我，我翻去先炮制你咁样啦。咁啊，跟住咧，咁我就翻上楼啦。咁我就问我妈，头先咪同你讲咗话叫你唔好嗌我嘅，跟住佢话我边有嗌你啫？讲好咗话唔嗌你噶嘛。咁讲，咁跟住后屘咧。 就係嗌咗我幾次，就嗌我喂你唔好走住呀，喂喂咁樣好清晰㗎。是即是他把声是他变了我妈的把声咯。是啊。所以就是这样这件事。 那你好彩你劲力教。 是啊你没有好奇没一望。 不是如果那个不是他妈把声是另一把女声可能他定力就不够了。好彩是你妈把声的。 那事后是不是真的运开始好返了这样子 之后我就没有再说即係好似好悶咁啊，同埋又即係好似周身唔自在咁樣咯，即係好咗好多嘅，即係經過嗰次之後， 咁最緊要係咁啦。OK， 係 啦， 我謝你電話啦 ，thank you 一聲， 拜拜， 拜拜。 唔好拧转头嘅鬼故啊嘛， 呢个题好难，好难叫人打嚟，但你有你可以打嚟。 开一个咁样嘅题。 不过头先 Eric 就讲咗即系村屋嘅鬼故啦。如果你都有村屋嘅鬼故或者一啲草 figure 啊草嘢嘅时候发生咗一啲故事嘅话，你可以打电话嚟，我哋电话 number 1872388。 系啦，咁啊 Facebook 你可以 add 我哋嘅 group 嘅，咁啊揾我哋啦 ，RTHK Give Me Five 啦，最好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88。 用音乐震荡大地，激出动人旋律。歌曲带嚟嘅感动、体会、希望，寄予爱同环保信息。星期日下昼四至六，天空海阔白月后，地球村日语乐曲特辑。 本教具体情况同法律规定，决定审判方式。按照中国法律，涉及国家机密、个人私隐、商业秘密的案件是不能公开开庭，其他案件一般是公开。至于周永康案到底能不能够公开，等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后会深入研究，到时向社会和公众交代。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朝横过沿岸地区。本港今晚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天色明朗。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去油站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而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一段咧车多挤塞嘅。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涌桥路月明村去大围，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RTHK FM94.8至96.9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拍片要成功就唔好超过两分钟啦。 你讲得好啱，其实系好 key on 究竟点样可以化繁为简，跟住就净系 focus 嗰一个信息喺个两分钟弹出去。咁如果嗰个信息真系 plan 到喺嗰个消费者嘅脑海里边，或者个小朋友嘅脑海里边咧，佢自动就会走去你个网站咧，更加揾其他多嘅资料。 今集嘅 A 加专才有家族生意唔做，走去帮人做动画，会员全球而家超过750万。 Hello， 我系 Elvin 洪耀基， 星期六上周9点，侯家明 A 加专才。 有冇搞错？2015挑战日记， 斌仔，2015年你谂住挑战啲乜嘢啊？ 今年嘅我决定挑战自己，眼界再广阔一啲，睇多世界多啲啲。 即系请多啲假啦。 嗯，唔知得唔得咧？ 飞，我伴你飞。 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奥、莫莉，有冇搞错 ？We are a family。 为咗舒缓低收入人士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再次推出项目，为合资格嘅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曾领取非公屋、非综援住户生活津贴嘅住户会收到确认资格通知信，唔使重新申请。想了解详情，请参阅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由而家至8月31日，一人住户可确认资格或递交新申请。 苏动音乐，苏动卡拉，修罗之怒。 卡拉嘅呢一首作品咧，就要提醒自己愤怒系几咁重要噶。 其实我哋觉得，因为愤怒对于乐队嚟讲，或者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精神。 系 即系一个你对呢个社会有批判啊，或者对我哋自己有批判啊，咁先至能够有进步。 系啊，因为呢一首都算系我哋想去总结翻我哋嘅独立生涯，即系嗰种愤怒，当然唔系话周围去破坏啊，即系烧着啲嘢嗰种愤怒，而系自己嗰一种斗心好紧要。 嗯， 即系我谂系我哋嘅愤怒，即系内心嘅愤怒，令到我哋可以继续去冲破每一个难关。 两个钟头 ，Eric 骚动音乐。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star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介绍个人你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我听佢好大噶。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就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喺公司入边，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系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系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搏懵噶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不过仲有老鬼咧，嗰啲似住咧自己年资大咧，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篱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系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咯。 吓？唔系啊嘛？ 星期四见愉快，讲鬼故。 星期四讲鬼故，咁如果你有一啲村屋嘅鬼故又好，或者头先讲话听到人嗌你嘅嗰啲嘅鬼故都可以打嚟1872388嘅。 好，接第一个朋友啦，喂， 第二个啦， 第二个啦，喂 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 姓傅嘅， 傅小姐，傅小姐呢个鬼故就系关于村屋啦，系嘛？ 哦 ，OK， 系啊， 系，请 可以开始， 系可以讲，可以讲， 系。当时喺10多年前啦，就啱7月14嗰晚6点零钟咯，咁我就啱啱就放低架车翻屋企，咁泊好架车，咁啊啱啱见到咧，就有个男人就迎面行过嚟嘅，咁因为我本身个大门口咧就系、是、掘头路嚟嘅，咁佢迎面咁啊跟住转咗弯就去我嘅大门方向啦， 咁我就喺度谂，我话因为村屋好中意俾人偷信噶嘛，咁我就谂啊六点几钟咁快就有人偷信啦咁，咁跟住我就行，我谂系我两秒到啦，我谂三四步到噶啦，咁跟住就唔见咗佢啦，一转入去就唔见咗。咁当时就谂下咁奇怪嘅，咁由佢啦，咁照瞓觉啦。咁但系到第二日嘅时候咧，瞓醒咧就见到，因为我本身个厅咧就有个观音嘅。咁观音嘅左手边咧就有个心经嘅相架嘅，咁我当时我起身见到嘅时候咧，就三埲墙啊，都系全部都系啲好似抽油烟机咁嘅物体滴落嚟嘅，系流落嚟嘅，应该系离天花大概四五寸到啦， 就开始流啲好似油 啦，吓，系啊系啊，咁啊流到佢唔到底噶，流到咁上一脚停系不规则嘅一条条咁样咯，系啊。 咁你有冇清理佢或者搵人嚟睇啊？ 唔清理住，因为我就有个大叔帮我睇风水嘅，咁我都想知道点解啦，咁就叫个大叔嚟睇咯。咁但系因为嗰个大叔本身嗰个乡下音好重嘅，咁佢就我净系问咗几次，我就理解到佢话可能系屋出边有人玩啲茅山嘅嘢整咗入嚟，令到你咁样咯。咁系咯， 咁有冇逗留喺间屋入边噶？ 你讲逗留唔明？ 即系佢话茅山有啲嘢整咗入你间屋度啊嘛？ 系啊系啊。 咁我间屋仲有冇事噶？之后？ 其实喺嗰段时间，其实我间屋系好多时都会冇电啊、跳掣啊咁样噶。不过可能本身我自己其实 但村屋个电压又唔稳定嘅，可能。 唔系咯，其实系我觉得咁耐系嗰段时间系咁要我。 系啊。 系啊。 咁就冇住啦，跟住。 唔係，跟住就佢嚟到睇完解釋完俾我聽，咁我咪抹曬佢囉。不過奇怪在就係話佢心經嗰個相架連個底呀，我揭起佢呢都係依然係有嗰啲即係一條條流落嚟嗰啲油喺度嘅，喺個相架底。 咁個師傅有冇講，即係個風水師傅有冇講嗰啲油其實佢講唔到係咩嚟㗎？其實 講唔到， 都唔知嘅。 佢淨係猛問我當時你依輪有冇成日頭暈啊？我唔覺喎、啊，即係或者入咗你間房有冇暈暈地啊？我又唔覺咯。 但係嗰一次之後就冇再試過啦、即係同樣嘅情況。 冇，因為佢寫咗啲符啊，俾我黐喺間屋度。咁唔知係得唔得，我都唔係好清楚啦。 明白，冇住啦係嘛？而家即係 有，我其實唔係。我唔系太咩，唔系太惊咯，人神一理啫。我觉得，因为喺嗰段时间成日跳掣，咁我黑晒嘅时候，我老公又未翻，我又顶唔到嗰个掣。咁我当时就坐喺个厅，曾经话，即系我话你唔好搞啦，你想点你出声咯，你唔好搞震咯。我觉得，即系你想烧烟，我咪烧俾你咯。我但系就唔好成日咁样，即系令到我好烦噶嘛，真系。 嗯， 系咯。 好，多谢你嘅故事。 Okay, 多谢傅小姐，拜 拜。电话号码18723888，系啦。 啱啱呢个就系、是、村屋滴油啊， 茅山搞到你滴油 滴油啊？ 点解嘅咧？ 嘅鬼故 有趣吓、啊，好喂，咁啊系啦，任何鬼故都欢迎嘅，18723888啦。咁啊，另外就系、是、如果你唔方便打嚟嘅，咁啊 Facebook 有时都可以留低喺我哋 group 嗰度。 系啦，不过记住就唔好将自己嘅电话留喺 Facebook 啦，可以将你嘅故仔咁啊留喺 Facebook 嗰度。我哋 Facebook group 咧就 RTHK Give Me Five， 听下一个鬼故啦。 Hello， 喂，你点称呼啊？ 我是神野猫、 啊、你是 神野猫 的嘉宾了、啊 啊 啊、你打电话来讲鬼故、啊、 我记得他上次也有讲过他的猫有一只猫 神交的经验、啊、 古灵精怪的嘛曾经 是、啊、为什么你这个鬼故、 啊、我这个鬼故是、发生应该十年前的、啊、就是我爸爸和妈咪呢他们去、杭州旅行的时候呢、啊、就一个鬼上身事件事件就是呢其实那时啱啱佢去几日嘅跟团咁然之后呢我爸爸就唔係好舒服因为我爸爸呢要长期食药嘅咁就所以嗰排就唔係咁舒服啦咁然之后呢可能精神唔係好好嗰几日咁然之后我妈都睇到佢好紧㗎啦咁呢到佢哋朝头早啦最尾嗰日係要六点钟起身呢搭飛機返香港嘅咁佢就我爸呢係发生咗啲奇怪事我妈就唔知佢到底咩事情只係话一起身的时候见到我爸就坐在一个那个梳妆台那里拿支笔拿张纸不断在重复 寫自己的名字的、今年幾歲即係譬如話我係689今年57歲我689今年57歲咁樣啦。 但佢寫嗰個資料係真係佢自己嘅。 真係佢自己嘅不斷寫不斷寫不斷寫重複就重複。我記得有套戲好似都係咁樣嘅又係咁重複咁樣寫寫。咁然之後呢咁我媽就話喂你唔好咁啦即係驚驚地以為佢唔舒服嘅咩事。咁然之後呢就去到機場嘅時候就係咁喺度講話唔得㗎啦呢班機冇㗎啦呢班機會死晒㗎啦啲人咁樣。係個個好驚到跟住我媽梗係鬧鬼佢啦話你講呢啲嘢嚇死人咩咁就即係其實一路安撫住佢情緒咁等喺度返到香港嗰度啦。咁一返到香港呢就仲越嚟越癲咁就佢係一個即係我爸爸好虔誠嘅教徒每個禮拜呢就即係十點九就會換衫就落樓下返教會好準時嘅啫。但係嗰朝早呢佢係唔肯返啦完之後呢即見佢懶洋洋嗰隻我媽話喂你仲唔換衫返教會咁然之後我爸突然間就望到個coffee table 上面有本 magazine, 咁就指住個 magazine 嗰陣就話點解佢戴十字架㗎點解會有十字架嘅癲晒。但我爸呢是一个好喜欢储十字架的人你驱魔人嚟㗎嘛好喜欢储十字架的人咁我癫晒咁样咁 end up 就冇返教会啦咁我哥就喺公司返嚟睇一睇佢咁佢见到我哥佢又发癫因为我哥穿咗件 T-shirt 呢嗰个领口係红色嘅咁佢就话点解你条颈扭㗎咁样又癫咁然之后妈咪就等到教会佢哋聚会完毕啦咁就即刻落去搵傳道人同埋一啲教友上嚟就幫手咁幫佢按手祈禱啊咁樣，咁佢就似乎平靜咗一陣間，但係再過一陣咧又嚟過，咁然之後咧個情況控制唔到，因為我媽唔知佢係身體上有自靈而我唔知道，即係你冇諗過佢係撞邪噶嘛，咁我爸咧係唔知點解由細到大都唔信有鬼嘅，咁啊咁然之後跟住就送咗去醫院嗰度啦，咁即係我都唔記得係急症定點樣，咁跟住留院觀察，咁醫生咧即係其實精神科、腦科、嚟科啊睇過啦，咁其實佢食開嗰啲藥，咁佢話驚影響到佢個腦，佢會形成佢有一個變咗精神病，咁其實我哋覺得冇可能嘅呢件事係，咁就跟住佢就不斷喺度話佢個腦流血。入面流緊血流緊血流緊血咁樣咁即係見佢又冇即係身體冇乜嘢。 表面上冇傷痕。 表面上冇傷痕咁 check 過照過曬 X 光啊或者嗰啲唔知咩腦掃描咗嗰啲係冇事㗎身體狀況冇事冇人知點解。咁跟住就語無倫次啦同埋即係我爸爸嘅眼光平時係好温柔嗰啲咁樣即係佢突然間變得係好凌厲嘅你覺得佢係唔似佢平時自己嚟㗎。係、点嚟点去咧眼光，佢好似不断只眼转紧去谂一啲大话，令你哋俾佢出院嗰啲咁啦。咁然之后就成日同埋佢重复好多古仔，就系话我喺边度边度收埋咗几多钱，一阵因为10万，一阵20万，一阵100万，咁即系我哋知道老豆冇可能有咁多钱。 你有冇尝试去查证下咧？佢有冇讲大话先？ 唔得。知啊！呢啲嘢真系实在太吹就冇可能嘅呢件事。咁咧，咁跟住即系心谂死啦，即系可能真系变咗傻佬咁样。咁然之后到夜晚黑咁，冇办法，佢真系挣扎得好紧要。咁真系揾件傻佬衫绑住喺床。咁然之后咧，即系我哋夜晚睇完佢就见佢 OK 冇乜嘢咁翻屋企啦。咁再夜啲我哋再阿嫲就去睇一睇佢啦。咁样佢都成好嘅夜12点几咁样。咁之后咧，我哋就去到2、3点，突然间医院就打电话嚟就话，你阿爸走甩咗。咁啊，点走甩咧？咁佢话净系挣脱咗嘅条河佬衣咧，之后咧就冲出去啦。咁男护士捉住佢，佢系好大力系撑开咗两个人，跟住仲即系攞嗰啲木凳咧去车人啊。 系 好癫，好大力，佢又话真系好大力。咁其实我哋一收线嘅时候，就即系医院话已经报咗警噶啦。一收线嘅时候，咁嗰个医院嘅距离就系、我唔知道大家清唔清个距离啦，就喺、威尔斯嗰度咧，即系。近小沥源嗰边，咁我哋就住大沥源嘅，咁就收线，我真系数住系5分钟，然之后我哋好惊，唔知佢走去边，望落楼下见到佢即系揸住一支好大碌嘅棍咁样走出嚟啊，喺度跑，系跑得超快嗰只， 即系你见到佢啦，已经一望落楼， 已经见到佢，嗰下嘢真系我哋望到系心都寒嘅，唔知点解真系寒咗出嚟，咁然之后佢就好快上到嚟门口，咁就屋企门口啦，咁就。 攞住支棍就指住个门系咁闹闹闹闹，讲粗口闹一大轮，跟住咧就我以为佢飞支棍入嚟，点知支棍就落咗喺铁闸嗰度，跟住又奔跑走咗去啦。咁、之后差人先至嚟到，咁跟住就去即系我话走咗嗰边啦，咁样咁跟住就跟去揾啦佢哋。咁即系我个心都作咗最坏打算嘅啦，咁完之后半个钟后差人打嚟话喺城门河揾到佢，但系即系话佢游水，唔知跌咗落河定点样各样啦，跟住就救咗上嚟，跟住就再送入医院。咁入咗医院之后咧，就好似定咗少少，但系佢好想我哋俾佢住院，系咁等离开。咁跟住我妈咪就揾翻即系佢哋受浸时候嗰个牧师，即系可能法力高强啲咁就去话俾牧师听呢件事。咁牧师就话我会帮佢禁食祈祷三日。咁三日之后我爹哋出院，咁牧师去探佢咧，就帮佢摸下额头啦。咁就话已经走咗噶啦，咁样即系有邪灵上身。咁、然之后咧，再揾传道人，即系有传道人嚟探佢啦。之后咁就同佢读经啦，咁就。原来圣经咧系有几段经文咧，就系、如果你有邪灵附身咧，你系读唔到嗰几个字嘅。有一啲字你系即系掠过去话我爹哋读到嘅，好啦，咁所以应该冇事啦。咁、 即系佢哋会用一个方法嚟测试下。 佢哋会嘅，因为唔同嘅基督教嘅支派，你有唔同嘅方法去驱邪嘅。 OK， 好多种嘅系啊，咁就完之后啦，我哋就等佢件事过咗，仲上埋报纸添啊，咁啊。咁跟住我哋問返爹哋咩事，佢就話呢嗰朝早呢佢一起身呢就突然間炸醒，就見到床尾有一個毛澤東咁嘅人企咗喺度，淨係毛澤東嘅樣咁喺度，我唔知佢點呈現出咗嘅，見到個樣跟住就變咗一點紅光就射咗佢個頭入面，跟住佢就個頭入面就覺得自己開始流血，然之後就不斷寫自己咩幾多歲呀咩名咩名咁樣，咁就即係覺得自己就嚟死嘅啦。咁然之後呢中间啲嘢佢系迷糊嘅，总之佢会感觉到系人哋追杀佢啊，各样咁嘅嘢啦。咁跟住咧，去到城门口嗰度咧，佢话系一路俾人追杀，佢觉得所有警察喺河上面咧都系 嚟杀佢嘅， 都系嗰啲嗰阵时文革嗰啲军嚟嘅，都系嗰啲咁嘅嘢嚟嘅。咁就嚟追杀佢，所以佢就揸住啲棍咧喺城门口游水。因为我爸成日话城门口透，即系佢冇理由会跳落条河，但系佢话觉得人嚟追杀就。游咗好耐，佢为咗求生咁样。咁然之后去到即系呢件事，咁我哋觉得都告一段落啦，因为唔知咩事啦暂时。咁然之后我系旧年啦，即系事隔十年后，咁我自己有一个spiritual healer 嘅。咁其实佢会 check 到一啲类似情况点样发生咁样。咁我讲翻呢件事，咁佢就 check 翻，佢话好得意嘅，其实即系信不信由你。佢话我爸爸咧系有一世系一个巫师嚟嘅。咁就去翻。嗰、那個地方嗰度就係、可能係杭州嗰個飯店度，就啟動翻佢前世嗰個記憶啊，仲唔知嗰個記憶。然之後咧，咁啱咧，佢因為佢本身相對咧，佢係有一個好討厭文革嘅業力喺度，好憎毛澤東啊，同埋即係當然同我哋屋企背景有啲關係啦，有啲嘢。咁就咁跟住咧，佢就話啟動咗呢一個即係佢嗰個記憶。咁跟住有一堆文革嘅網民咧，就去揾我爸爸。其实他们不是说要害死爸爸，而是想他们想，因为有很多亡者其实是很想真相大白，所以有时候会显现出来给人看，他不是要吓人。那他说很想去我爸爸将他们那个受苦不开心的 energy 释放出来，从我爸爸身上。Okay. 那 OK， 那所以就去做了这件事。我说但其实他最后尾他都不可以将他们的死的情况怎样讲出来的。即可能最多说知他们收了钱那样很惨的情况。实际上到保释嗰阵时，唔系呢一样嘢。跟住我后来就话系话唔系，最紧要就系唔一定要讲翻件事，就系、嗰个 energy 可以出到报纸嗰度，俾佢哋喺嗰度释放咗，咁、就完结咗呢件事。咁佢话其实，所以咁嚟讲，其实我爸爸系做咗一件好事嘅。 哦， 系啦， 哇！ 但佢释放，佢话因为透过佢呢件事可以上报纸俾人知道，咁就系释放咗佢哋嘅 嗰种 energy 啊。 但咁但报道咧，爸爸嗰件事有提到咁长，即系有提到譬如头先个 therapist 同你讲嘅嘢咁冇噶，应该净系话我有个人精神失常，走咗去城门河游水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嘅啫嘛，应该系。 系啊系啊，即系个报道就话咩怪病翁去咗城门河路什么什么咁样，但系主要系要嗰个 energy 系呈现到出嚟，佢哋系俾人知道有一样咁嘅事，未必系完全做翻。 即其實我爸爸做曬佢哋嗰陣時，譬如收埋啲錢，因為我哋覺得好奇怪啊嘛，嚇、收埋錢啦、各樣嘢游水逃亡呢咁嘅嘢，係、啦， 明白，哇哦！好完整嘅一个故事啊！ 系啊， 因为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已经，但系冇谂过系旧年提翻起之后，就会一个即系我自己会相信一个你解释咯，就系我觉得完整咗件事咯。 你爸爸嗰次之后有冇啲咩改变啊？咁佢 冇啊，佢初初佢有短暂嘅改变，就相信呢个世界有鬼咯。但系之后佢都仍然唔相信，但系我爸爸系可以。我同我爸爸系啊，点讲？佢，我觉得佢仁慈咗好多个人系，系、可能有啲嘢唔同咗，我唔知 道。嗯，OK， 喂 多 谢你，多 谢神野猫， 谢谢你 呢、 這 个故事啊。 嗯， 好啦， 嗯，咁好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哇， 多谢埋神野吧。 系啊，啊，有任何鬼故打电话嚟啊，1872388。 天边有曙光，这片天比往日晴朗，穿梭花里蝴蝶在迷藏，听小鸟唱歌，赠赞诗洗昨夜迷惘，一双双人字目光，喜欢我们在难的关头拥有同样盼望，喜欢我们连成最美的形状，如天空总要降雨，总要降雪，请降在路旁，平静的人看着前方，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让温馨如天性，信望爱能心静，柔和心声从山顶散落到地平，也许身处未可知的处境，至少这片纯真中得到呼应。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哒。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跨得过世纪，脉搏中总有内在美，一颗心如何止息？ 我今晚之前有林奕康啊 featuring 嘅一对系 Acapella 嘅乐队啦，叫做 Set Tone Man， 有新嘅 version 呢个派台嘅仲赞诗，听听六点半新闻嗰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马航 MH370 航班失事，并指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遇难，又说马航将承担责任。在北京，一批死者家属聚集在马来西亚大使馆外高叫口号，公安将附近街道封锁，记者不得进入，公安其后安排家属登上一部巴士。马航 MH370 客机去年3月8号由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去联络，机上总共载有239名乘客和机员，包括超过150名中国籍乘客。对于有消息指政府将会在政改决议案写明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可以按基本法列明的切合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作修改，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表示，行政长官普选在提名阶段的确有可优化的地方，并非终局。对于有意见希望政府在向立法会提交政改议案时，以声明的形式记录在案，说明可优化，他认为可以积极考虑，如果有利政改通过，政府会乐意去做。消息指下个月25号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会有措施惠及中产，家长有望减税，预料子女免税额会增加多过一成，供养父母免税额和个人免税额倾向维持不变。消息又指预算案会继续推出一次过退税措施和差饷宽免，去年纳税人最多获退税一万，今年实际金额有待确定。据了解，政府收入较预期好，本年度盈余远超过预期，达到几百亿，预料整体派糖规模不会有空间大减，但不排除调整个别措施。亚视执行董事叶家宝话，公司目前拖欠的薪金和牌费总额涉及几千万，但以目前亚视的财政状况不足以支付一个月的人工。他强调牌费和资薪都是公司首要工作，亦不希望亚视被吊销牌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天色明朗。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消防局，即系开源道回旋处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咧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咧有啲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噶。就系、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反方向去油塘咧，龙尾就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开。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贸发局晨光资讯， 第二十五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网罗超过15个国家以及地区，770家教育机构和企业，提供各项升学和就业的最新资讯。全新呈现的资深职人专区，还会有现场招聘以及持续进修课程，提供超过130场精彩活动。 更多关于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以及其他商贸资讯，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是香港政制发展的里程碑。 根据基本法第45条，首先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之后交由全港选民以一人一票普选，最后当选人由中央任命。 依照这些步骤，我们一起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 我爱他不等于他爱我。 人具备了爱自己的能力，就不会再害怕失去别人的爱。 自己没有的东西才会搏命向其他人要。 与其辛苦祈求， 不如用心经营，令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从前入黑，开灯都不够胆，也已成习惯。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至二， 私分 严倾 林哥有情人。 去旅行，你一定会同一个招牌景点影幅相。食好嘢嘅时候，梗系会同啲卖相好好嘅嘢食都影幅相啦。之但系等巴士、搭的士同埋喺商场行街闷闷地嘅时候都自拍，你又点解释呢？今个星期六晏昼四至六嘅寻常事认真做，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 Voices of Youth 一班年青主持会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佢哋系点样睇自拍呢个风气？最紧要嘅，梗系分享埋佢哋点自拍啦。 又介绍个人你识啊？ 你中意啦。 佢好叻扮嘢嘅。 扮咩啊？ 扮醒啊，扮劲啊，扮明啊，做男朋友一流啊。 其实我中意啲人真啲嘅咯。 我有样嘢佢好真噶，听啲听众讲佢真系几似张学友噶。 咁要识下、啊。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留意下佢啊，佢叫波成啊。 Hi， 我系波成啊，学友啊，你觉得我似唔似你啊？ 你话啦。 喺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薄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喇。 四见快讲鬼故， 六点三十八分。1872388啦， 有鬼故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 系啦，我哋头先好罕又系接到一个神野妈佢个电话。 系啦， 佢系除咗系我哋一般都系用一啲系民间传统嘅曲度去切入，点解佢有 New Age 嘅 Spiritual Healing 啦？ 系 啊， 有呢一个系基督教嘅分派啦， 又有一个历史嘅成分喺度啦，就系讲紧文革嘅时期嘅。 系啦，任何 果然系一个多媒体嘅艺术家。 点我买一百七二三八八啦，咁啊有鬼故继续打电话嚟啦，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我是徐嘅， 你好，徐小姐。 系啊，咁咧就系大概三十几年前噶啦，咁咧就啱啱嗰阵时我系读紧中学，应该系香港有一个主题公园， 嗯， 有吊车嘅，咁咧就开张啦，咁。咁咧，佢就首批咧就俾一啲即系学生啊嗰啲咧就优先可以 试玩 去嘅玩嘅。 嗯。 咁嗰次咧咁啱咧，我就有参与嗰个活动啦。咁咧就一去到海洋公园，咁啊成班同学行入去，咁我跟住啲同学一齐行。咁行下行下咧，喺我身边应该有六七个人噶。咁我咪净系行咯，行下之后就去到一个好似草丛咁嘅地方。那个草丛咧，好似一个迷宫咁嘅。行行下之后，侧边嗰啲人逐个唔见晒。咁跟住尾，我就开始惊啦，即系唔见咗啲人，左右直情系360度，成个人转嚟望都唔见晒啲人。咁净系有啲草，即系有啲草丛围住我。咁我就问你哋去晒边啊？去晒边啊？咁跟住咧，就有一男一女。咁肯定咧，个男嘅咧就系一个成熟嘅男士嘅声嚟嘅。咁咧就同我讲：，喺呢度啊，喺呢度啊。但系有一个咧后生女仔嘅声咧就话：，过嚟呢边啦，喺呢度啊，行呢度啦，系啊，行呢度啦。哇！我突然间成个人打晒冷震，跟住就喊啦。揿揿声咧就见路就飙，即系走啦咁。好彩咧就走翻出去嗰个主题公园嘅大路嗰度。咁咧就见到啲学啲。啲同学啲嘢喺晒度，见到老师，咁老师见到我系咁狂喊，唔知做咩事。我话正话唔见晒你哋嘅，我话有人叫我行嗰度，跟住尾隔咗一两日啦，就听到新闻话嗰度咧架吊车咧有两妇女咧就直情架吊车跌落嚟死咗。自此之后 有呢单新闻咩？我哋香港 有好耐嘅，三十几年前噶啦。 系咩？ 啱啱开嗰阵啊。 check 下先。OK。 咁我后屘自此我唔敢坐吊车。 咁所以听到个声就应该就系嗰、那个、啊、即系嗰两父女嘅声啦。 但系黄天怡，我老公咧实在真系好中意你嘅。 多谢你老公， 你 唔 差， 你唔憎我，你唔憎我嘅嗬。 一句就谂起你噶啦。 你会接受我嘅嗬？ 我、啊、绝对接受，佢我哋细路女啫嘛。 冇啦，几开明先啦，人哋太太。 但系佢呢句系，佢当你细路女啫嘛， 姐姐。 因为我两个女考车牌啊，考完翻去，梗系好似黄天仪咁啦。咁所以 姐姐咁希望你两个女都快啲考到车牌啦。 佢一个得咗，一个号就同你一样。 系啊 ，friend 啊，我哋。 你觉得佢系有啲敌意嘅，一个同你一样 系。听声都听得出啦， 唔准你咁样话啲听众啦。 我唔会咁话你姐姐噶， 多谢你啦， 你 都多谢你鬼故啦。 好啊，拜拜。 多谢佢老公啊， 但系佢老公冇打上嚟， 但系佢老公中意你、啊。 点啊？多谢人哋老公。 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啊，任何鬼故就继续打电话嚟啦。 你知唔知我头先呢个电话摆喺隔篱咧，我只手踭咧揞到个电话，咁咪有中间个掣嘅，咁咪因为我头先好惊，我听到哈哈笑死人咩？咁我做咩事啦？原来我只手踭咧揿到个电话中间粒掣，佢开咗个 Siri 啊，咁然之后佢就听到我哋哈哈哈哈咁样咯。咁跟住佢就话，哈哈哈，笑死人咩？ 佢复翻我哋啊 ，Siri 会咁嘅咩？试多次，试多次， 吓会噶， 好灵异啊！ 即系我哋 唔得啊，冇咗啦，因为 即系我哋你揿住我哋哈， 你试下 Siri 啫嘛，我哋再哈哈，叶伟，你揿咗未啊？ 你揿咗未啊？你先揿住， 我想听， 揿啦， 跟住咧，咦，佢冇回复喎 ，Siri 死咗， 佢死咗， 你个 Siri 死咗， 你一叫佢，佢又唔做咯。 佢冇回应我，今次 你一次啊！喂 ，Siri， 喂， 冇反应我而家， 搞错， 边位呢？好玩呢个游戏原来， 因为头先我听到哈哈哈笑咩咩笑咩，我头先讲咩唔知， 笑死人咩系啊？ 哇，边度讲嘢？ 好人工智能啊！ 嗱，好多鬼故其实系有合理嘅解释噶吓， 自己吓自己嘅啫。 我头先吓跳，个心跳一跳。 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有鬼故继续打电话嚟啦。 系 时候揾阿师傅出嚟震震个场先。 广播道有客到。 你好啊，简师傅。 你好，大家好， 师傅你好。咁通常咧，我哋接到啲一啲听众打电话上嚟讲鬼故，就话啊会俾鬼责啊。咁俾鬼责嘅时候就即系全身喐唔到啊，双擘大眼都开唔到啦。咁啊，亦都有啲听众就试过话俾鬼责嘅时候，系耳仔会听到怪声嘅。咁即系虽然唔算好多人咁讲，但系都有部分。咁但系呢个其实系咪同即系俾鬼责嗰样嘢有关系嘅咧？ 咦，呢个都几怪，因为点解会怪呢？因为通常我认为俾鬼责咧就。唔系一定系俾鬼砸，因为砸你系冇乜原因噶嘛，鬼唔砸住你做乜鬼嘅？ 晾住我搵啲 舒服啲咁咯，坐下 个猫咁吓， 吓你咯， 唔系，因为如果真系俾鬼砸嘅咧，就一定系佢系想入你嘅身啦。因为我曾经有一啲个案咧，佢真嘅，咁咧佢就话我当时唔喐得，咁但系我当我一擘大眼咧。佢系成份咧面贴面咧，个面贴面啊就见到佢啦，成个样即系佢系啱啱大家好似真系扎住佢面对面咁望到佢嘅样，系一个女鬼嚟嘅咁样。咁哇，佢成个弹起咧，咁啊跟住咧啊，佢好得意喎，佢唔系做咩喎，佢走佢个地主啊！哇，搞错啊！我养你咁耐，你走出嚟吓我咁样，即系其实 佢觉得系地主嚟噶， 百分百啦。 真嘅， 哦，即係我哋先前講話地主係， 即係本身你係一啲你明知供奉佢嘅嘢，明知佢唔係一個正當嘅神嚟㗎啦，只不過係我擺你喺度唔緊要，我覺得我供奉你啫，你千祈唔好，你仲要出嚟搞我，哇！佢就咁話個地主立，即係其實有啲人好叻嘅，即係而家個資訊發達咗咧，個個都而家知道自己係拜緊神又拜緊鬼噶啦。 只不過唔介意，或者覺得都 OK 啊，有啲嘢喺屋企。 有時佢覺得咧就係、是、嗱，唔好搞我啦。 是 我摆个位喺度，我供奉你咁、okay. 你乖乖地嗰度摆明系财神嚟噶，你依靠我啊！我供奉你唔紧要啊，嗱过时过节咧，我一定会俾啲嘢供奉你嘅。咁但系你就唔好搞我啊！点知佢搞我咁我 好笑啊！咁点佢讲完之后就见唔到啦？ 唔系佢搬 好嘢， 好嘢， 食佢唔住之后， 好嘢。但系佢唔可以话即系，咁、既然系咁，我就成连个香炉我都搬走埋啦。 系、哦，如果 我唔 养 你咯，即刻 收埋佢，有冇反？ 唔俾饭你食， 有冇反效果？ 会嘅，即系有啲人会咁样做，但系个心理心理质素唔够啊嘛。始终咧就系、是、面对面咧就唔惊嘅，即系话你我面对面见到鬼真系唔惊，但系硬系一眯埋眼，一眯埋眼就惊。即係眯埋眼咧，係你係你瞓咗覺，你覺得自己係冇防衞，佢會唔會坐咗我隔離咧？咁樣啦，就會出現呢個問題。 Okay. 好啦，咁我哋唔好撇吞下語，我哋講翻呢一個問題先。呢、這、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俾鬼砸咧，喺我認定中咧，就係、是、因為你現在咧大多數嘅人啊，係嗰個好似都市病咁，因為你嘅工作壓力太大，你帶到入你嘅夢境度咧，就會令到你嗰、那個覺得自己仲係以為自己瞓咗啊，咁其實咧你個腦係未瞓，所以咧你會覺得好似仲係活動緊。咁但係你頭先講咧又唔同喎，因為你講咗話佢咩有聲音喎， 聽到怪聲。 有聲音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啦。如果有聲音咧，就真係得兩種可能性嘅，一係你又幻聽，一係咧就真係有嘢同你喺隔離講緊嘢啦。咁但系幻听嘅机会咧，又九成 高嘅。 因为但系咁，如果个一成真系佢想同你沟通，有啲嘢讲俾你知啦。但 系 佢你又听唔明之余，佢又唔系用紧你嘅语言。咁其实对 反而嗰啲就似啦， 嗰啲系似 鬼食泥啊。 即系 唔系真系唔系啦，你再讲多次。 系咪好似啊？你我开始怀疑佢系鬼啊？ 标准咧，咪讲得。 因为其实咧就我聽咗好多，唔好即係由翻我哋第一身講，由第三身講咗俾我聽。佢話我親眼望住自己嘅親人企住喺度，即係坐喺我床頭。咁、我係醒嘅，同佢傾。佢話我冇辦法聽到佢一句説話。係，咁呢啲咪真係鬼食啦！但個空間唔同，佢未必一定係，即係會大家係有啲係障礙， 即係冇咗個解碼器可唔可以咁讲？ 升唔到， 其实系啱嘅，系真系冇咗，即系好似我哋，譬如我哋我哋会有一个自己嘅，我哋叫做童身啦。人哋话玩童咁，其实就系我哋叫做童子。就算我哋童子去驱邪都好，佢发出一啲声音，嗰啲声音系喝一啲灵体嘅。咁嗰啲声音我哋都唔知佢讲乜嘅。 系 咁一模一样，大家用翻佢个空间去做嗰啲嘢咧，佢就知道你讲乜，或者佢答翻你嘅。咁、但系咧，同人嘅空间咧系直接，你真系听唔到。如果你听得到嗰啲咧，大多数都唔系。 哦， 咁就要小心，可能真系幻听啦，或者系个脑真系好复杂。 系， 当你系真系半梦半醒嗰阵时咧，你可能会。啪一声有人嗌你有人同你讲嘢，嗰啲声仲系好，仲大声过平时我同你而家讲嘢添。 系 咁呢下声好响嘅，咁呢啲咧大多数都系由自己个脑发出嚟嘅，就绝对唔系出边同你讲嘢。 哦， 如果好似头先所讲，即系有个 case 系，哦佢喺床尾见到自己过咗身嘅亲人，然后鬼食泥咁同佢讲嘅。佢事後有冇方法可以揾人解讀翻嘅？有冇得揾師傅解讀翻？其實佢想點啊？ 其實 嗰類嘢嘅 其實咁又真係唔需要嘅，講嚟講去都係即係三督屁啦，都係又係話喂燒啲嘢啊，又話又話過身，又話有啲唔捨得啊，咁大多數都係嘢啦，人都死咗啦，咁仲介懷咁多嘢做乜咧？其實應該要做嘅唔係死後做啦，生前做啦，係嘛？ 不過有啲人係驚嗰啲，如果佢翻嚟揾你，總係有事相求啊嘛。你解決唔到嘅話，佢咪晚晚坐你床尾，我仲得了嘅？ 或者可以正面啲嘅，佢驚佢有咩唔妥當咁，可以幫佢咁 啊？我哋最重要咧就係大家要記住一點，可能我講唔啱，或者係你哋唔係好認同。咁但係咧，就我覺得鬼魂咧，即係如果過咗身之後，個鬼魂所講嘅嘢個信嘅程度咧係好低嘅，因為佢哋係完全係冇曬佢個人嘅意識嘅。佢、 okay. 就算翻到嚟揾你咧，佢所講嘅嘢咧全部都係鬼話連篇嘅，佢自己都組織唔到嘅，即係一個好初生，好似個嬰兒咁樣去揾你。咁所以咧係唔使介懷話死咗之後佢同你講乜講乜講乜，好可能係你掛住佢咧自己所夢境又有，但係真真正正佢見到你所俾到你嘅信息係好低。 OK， 即係佢哋可能啊瞓覺嘅時候，但係如果瞓覺嘅時候聽到咩啲台球等等喺度喐啊、剩啊嗰啲咁樣嗰啲，呢啲又會唔會係自己認住定咩？ 其實好多好多人都係會問同一樣嘢，啱啱即係未入廠去提供呢一集嗰陣時咧，都係收到個電話，佢就係話：哎呀，床頭又唔知哔哔叭叭、哔哔叭叭聲咁。其實咧，鬼啦，真係唔會喐啲嘢嚟嚇你嘅。 Okay. 如果係嘅，不如擘大眼望住你好過啦。佢使乜喐啲嘢嚟嚇你啫？即係唔係老鼠去撞啲嘢啊嘛？唔需要咁樣做。但係呢啲嘢，如果你真係聽到啲嘢咧，我諗你 calm down 咗佢咯。即係一定個人一定要自己放鬆翻。呢啲嘢咧，好可能係你個幻聽出現咗。 Okay. 這個幻聽出現係咪真係你精神病？係未必嘅，好可能係因為你個你個腦太過著跡去某啲嘢咧，或者你太過開咗個 WiFi 去感應啲嘢，就會出現呢啲問題。 OK， 即係認住啦，認 住，冇錯。 聽到我講咩啊？ 我明啊，你話呢集差唔多啦，多謝師傅。 你解讀得到喎， 咁就證明我唔係鬼啦。多謝曬簡師傅， 多謝曬。 松下。这夜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重叶某天的好戏。任务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让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是我共你是堂演绎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舞衣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诺言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足够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饰演你旧年共沉默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沉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衣当跟你接近。然而原唱的好戏，只有请你的舞衣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他 中再有从前演过的气氛，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使未明白夜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跌近，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伴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见过的气氛， 最红系佢喺网上呢排， 系啊， 佢咁派，我咁多。 当年 傻女， 傻女，啊、 都系头先听完阿简师傅嘅一个讲法啦， 啊、 都系啦，信则有，不信则无。 系，同埋我哋之前有个头先嗰个听众打嚟讲，主题公园入边嘅吊车传闻咧。咁佢就話佢經歷咁樣啦，又睇到咁嘅新聞啦。咁其實揾翻就係、是、一個傳聞嚟嘅啫，只係。但係其實從頭到尾都冇任何證據證明嗰、個主題公園係發生過吊車意外嘅。 係。 但係安平三六零就有試過啦， 真係有試過，我都有印象。 咁我就真係試過啦，係啦。但係主題公園就未試過發生嘅，係 啦。所以就唔使太恐慌嚇，唔使咁驚咗嗰啲 吊車。 吊車嘅。 吊车嗰啲，正所谓平生啊，不作亏心事啊。 系啊，去公园坐吊车都也不惊嘅啫， 好齐整喎， 几公正啊，对得 系咯，哇，但系 才子啊，你家姐系， 好有红嘅 potential， 你好有头先首歌嘅韵味。 傻女嚟嘅，傻女嚟嘅。 啊喂，咁啊，今日多谢晒头先打电话嚟嘅一班听众啦， 多谢你啊，鬼故。 今日都几精彩啊！我哋无论系阿 Eric 讲嗰个，定我哋啲听众打入嚟， 神猫个肩啊， 系 啊， 多谢。 多谢，系啦，喂，咁啊，喂，听日我哋星期五啦，听日我哋有呢、這个 公 开市，系啦，咁听日我哋请另一位嘉宾都好劲嘅，系啊，呢排都早排都多好多人讲佢嘅， 系啦，就是、呢个紧急应变中心嘅安全主任梁广安， 所以听日记住， 睇住啊，听住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 奏精选， 一二三四五五个人，但系有十块面。 是你今天收拾一切，但却意外揭底，再提重复着这话题，变咗假装很担心我在这脆弱关头不共设计。 相隔一年多有新作嘅 Mr， 主打作品系讲总有一个喺左近用笑容大话掩饰自己表里不一嘅双面人。 让你回去 电池都是 MJ， 编曲有 Mr 加上 Jero， 监制 Jero， 全新踏入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Mr 双面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